虽然每天都有拥挤的车流，繁忙的工作，但如果能在忙碌中找寻休憩，在平淡中找寻快乐，其实幸福就是这样的简单和温馨。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雪乡里，我最爱你爱你。 好音乐959历经7年发展，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959，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买红酒就到红码头国际葡萄酒城。打破传统购买方式，先品尝后购买，放心无忧。华北地区进口葡萄酒集散中心，世界优质美酒尽在红码头，您身边的葡萤酒专家。招商热线：84998288，84998288。 959资讯快报。 近日，周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召开学习贯彻党的19大精神培训会，邀请市委党校讲师对19大精神进行深度解读，深刻领会19大精神内涵，用新思想武装头脑，指导今后工作。近日，周州市文广新局召开学习宣传党的19大精神暨周州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座谈会，会议要求要认真贯彻落实党的19大精神，以19大精神统领各项工作，重点落实好市委市政府关于旅游业发展的决策部署，抢抓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雄安新区规划建设的重大历史机遇，明确任务，凝聚合力，开拓进取，推进全市文化旅游业快发展大发展。近日，周州市天宝集团召开玉县西河营综合开发项目总体规划讨论会，本次会议主题分2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为玉县西河营综合开发项目总体规划1阶段成果汇报，第二阶段为玉县西河营综合开发 PPP 项目初步模式设计沟通会。据悉，天宝集团将继续坚持高标准规划、严要求建设，结合西河营镇人文历史特色，为西河营镇打造一个产业链条齐全、极具生态涵养的特色小镇，成为玉县经济发展的新引擎。近日，全国文明交通进驾校5个1活动推进办督导组到周州市明城驾校督导检查活动开展落实情况，督导组对明城驾校5个1活动开展实效给予肯定，并希望明城驾校进一步提高认识，把好驾培机构源头关，扎实推进5个1活动。我是赵珊珊，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其他节目。 永远跟党走，迈向新辉煌。 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我竟不清醒，莫非真的爱从来没说明？如果已注定难避这段情，是非多波折，长存未了情，让我的美梦换你一世情，始终都等到一串好光景。愿你可快乐像我痴情，谁是最爱 不必再嫌弃。人生似慰藉，究竟应不应？遇到心所爱，如何又冷静？如果已共鸣，何用太无情？梦好多曲折，此生心不死。就算风已静，热爱不要停，痛苦只一不必要的反省。让我拥抱着热爱不要停，沉默最爱不必怕任性。热爱不要停，痛苦只因不必要的反省。让我拥抱着热爱不要停，沉默最爱不必怕任性。

心里没有我，又何必在意？

要你在我身旁。 Only teardrops. me now. Here on the stage tonight, let's leave the past behind us. I fall and I, what tears each other apart? Please tell me why. What do we make it so hard? Look at us now, we only got ourselves to blame. It's such a shame. Tell me, how many times can we win and lose? How many times can we break the rules between us? Only teardrops. How many times do we have to fight? How many times do we get it right between us? Only teardrops. What's come between us? What's come between us? Only teardrops. What's come between us? How many times can we win and lose? How many times can we break the rules between us? Only teardrops. How many times do we have to fight? How many times do we get it right between us? Only teardrops. Only teardrops. Oh, only teardrops. 相随，给你的爱用心去体会。 昨天的你，你在哪里？